今天我们呢要学那个阿那巴那念法门， 咱们干嘛的？有好黄包林那个法门， 谁已经有学，请让我了解举手。 有边个已经有学过嘅，咁就 谁没有学？ 请举手。 平常能转佛教，开始学佛，差不多大家就是从阿那巴那念开始。 咁平时咧，南传佛教学佛嘅时候咧，最先学咧，差唔多就系由黄波念开始啦。 不过不但南传佛教、北传佛教也可以从阿那巴那念开始。 咁唔单止系南传佛教、北传佛教都可以从黄波念开始。 我们有说明，就是要加那个般若波罗蜜真如的道理。 咁我哋已经有说明啦，只不过系要加般若波罗蜜嘅呢个道理，真如嘅道理。 加般若波罗蜜就变成菩萨道。 加般若波罗蜜就变成菩萨道。 什么是般若波罗蜜？ 乜嘢系般若波罗蜜？ 般若波罗蜜就是空的道理。 般若波罗蜜就系空嘅道理。 有空，所以有般若波罗蜜。 有空，所以有般若波罗蜜。 没有空，那就不是般若波罗蜜。 无空就唔系般若波罗蜜。 不过一定要了解什么是空。 一定要了解乜嘢系空。 这样才是般若波罗蜜。 咁先至系般若波罗蜜。 不然很容易误会。 如果唔系，好容易误会。 所以需要唯识来不误会， 所以需要唯识来去误会。 你们这个净土法门院其实是考般若波罗蜜，不过考唯识。 我们的净土法门也都是靠般若波罗蜜，靠唯识。 那阿那巴那念也可以跟般若波罗蜜可以跟唯识配合， 安波罗蜜都可以跟般若波罗蜜唯识配合。 第一道理来了解阿那巴那念，是了解解脱全部，就是了解全，了解全部就是解脱全部，这是。很重要，一定要了解。 了解般若波罗蜜第一个道理就是了解全部才可以解脱全部，解脱全部就是了解全部。 那了解全部也包括在里面，分别全部也包括在里面，无分别全部两个都在里面。 了解全部就是包括分别全部和不分别全部都在里面。 阿含经是说明了，强调了解全部。 阿含经的说明就是强调了解全部。 般若波罗蜜就是强调全部是空。 般若波罗蜜就是强调全部都是空。 唯识是强调全部就是心。 唯识就是强调全部就是心。 都有它的道理，都有它的逻辑， 都有它的道理，都有它的逻辑。 了解道理，了解逻辑，最好先了解事实。 了解道理，了解逻辑，最好就是先了解事实。 那阿那巴那念就是从了解事实开始。 安波罗蜜就是从了解事实开始。 什么是事实？ 什么是事实？ 因为我们有身体跟心，所以我们有呼吸。因为我们有身体、心跟呼吸，我们在。 因为我们有身体和心，所以我们有呼吸。因为有身心和呼吸，所以我们存在。 所以一定要check一下，我在还是不在。 咁一定要檢查一下啦，究竟我係咪喺度存在？ 你要有齋，我有身體，我有心，我有呼吸。 因为我存在，所以有身体、心都呼吸。 所以我在。 系啦，所以我在。 如果你们修定好，那就呼吸没有，不过还是有身体跟有心。 如果修定修得好，咁呼吸会冇咗，咁仍然都系有身同埋心。 那阿那巴那念第一就是来修到定，修到定的成就，那就没有呼吸。 方波念嘅第一个目标就系要修到定嘅成就，定嘅成就就系冇呼吸。 如果没有呼吸，不是阿那巴那念的目标。 不过冇呼吸唔系安波念嘅目标。 不过是阿那巴那念的重要的方便。 不过系安波念重要嘅方便。 身跟心在一起，所以有呼吸。 身心喺埋一齐，所以有呼吸。 身跟心的经验维系，那呼吸也变成维系。 身心嘅经验微细，咁呼吸亦都变成微细。 因为令那这个呼吸的时候也，变成微细。 因为领纳呢个呼吸嘅受，亦都变成微细。 因为呼吸微细，所以身体的经验微细，心的经验微细。 因为呼吸微细，所以身体经验微细，心变得微细。 所以靠呼吸，你入越来越微细的境界。 所以靠呼吸，你入越来越微细嘅境界。 越来越微细的境界是靠，直观。 越来越微细嘅境界靠止观。 谁挑身心呼吸跟呼吸的所谓性，就是直观。 系边个去调身心感受微细，就系止观。 直观，一切是理论教他，佛教的一切，佛教的一切就是直观。佛教道，佛道就是直观。 瑜伽师论就话佛教嘅瑜伽就系止观，佛道就系止观。 因为我们有直观，所以我们能够领纳维系的境界。 因为我哋有止观，所以我哋可以领纳微细嘅境界。 没有直观的呢，就不领纳维系的境界。 冇止观就不领纳微细嘅境界。 在佛教里面特别一切是理论，烦恼，叫初衷。 喺佛教入边，呢、这个又特别瑜伽师嘅论，烦恼叫做粗重。 什么是初衷？ 乜嘢系粗重？ 什么是初衷的相反？ 乜嘢系粗重嘅相反？ 初衷的相反就是静安。 粗重嘅相反就系轻安。 有静安，那初衷变成不明显，因为没有静安，所以初衷明显，因为初衷明显，烦恼很容易出现。 有輕安咁，粗重就變得唔明顯啦。因為粗重唔明顯，咁樣煩惱就唔容易出現。 所以，修行的第一目标就是领导你到有静安的境界。在静安的境界，那个心舍，上次我们有讲过心舍的重要性。心舍变成自然，没有静安的境界，那心舍不自然。 咁修行第一个目标就系令到心去到轻安嘅境界，轻安就系心舍啦，心舍咧，咁轻安就变成自然。 所以，修行第一就是让自己就是我的身、我的心、我的呼吸，领导到有静安的境界。 咁所以修行就系令到身心呼吸领导去到有轻安嘅境界。 呼吸是最适合的方便，因为呼吸的所以不但是身体，也是心。 先跟心在一起，再有呼吸的过程。 身同心合埋一齐啦，先至有呼吸嘅情感。 呼吸的过程是先跟心的过程，一定要了解这个道。 呼吸嘅境界就系身同心嘅过程，一定要了解。 如果没有身跟心的，那什么过程都没有。 如果冇身同心，咁咩过程都冇。 我们知道身跟心是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知道呼吸。 我哋知道身同心系一个过程，因为我哋知道呼吸。 而且我们知道呼吸，因为我们有正念。如果知道呼吸不用正念，那不知道身跟心是一个过程。 因为我哋用正念去知道呼吸，咁所以知道身同心系一个过程。 所以正念就是如，正念，阿那巴那就是如正念的，方便。 所以安波念就系入正念嘅方便。 阿那巴那念就是，意思是中医翻译为熟悉，其实熟悉的意思在这里是随观，如悉跟熟悉的过程，就是熟悉的意思。 咁熟悉其实就系随观啦，呢个系入出息嘅过程。 你不决定，呼吸是怎么样，他要微吸还是他要怎么样？你只是观呼吸的过程，不决定他要怎么样，了解这个呼吸的一面，就是身跟心的一面，因为呼吸出现。因为有身跟心， 咁你入出息嘅时候唔去决定入出息系点样样，咁你净系了解呢个系身同心嘅因缘，因为有身同心，所以有入出息。 如果没有呼吸的过程，那就身跟心在平常的情况就不是在一起。 如果冇呼吸嘅因缘，咁身同心就唔喺埋一齐。 所以我们临死的时候，医生怎么检查我们还在还是不在？ 临死医生怎么检查你是不是还在生？ 放镜子在我们的鼻子前面还是在我们的口前面？如果上面有那个污物，那我们还在；如果污物不出现，那他就会以为我们已经走了。 咁啊，摆块镜喺个鼻周围，咁啊睇下有冇嗰个水气，咁有水气咁就代表你仲在生啦。 所以医生没有功能，他就叫我们，是家人还是神父啊？阿门阿门，就来做最后的证实。 咁见到我哋已经冇呢个呼吸咧，咁就叫呢个神父啊，或者出家人去做最后嘅仪式。 那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呼吸，也是呼吸的过程，平常我们不知道。 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了，就是一个过程了，就是一个呼吸的过程了，那我们平常不知道。 我们用正念，我们才知道。 用正念我们才知道。 现在呼吸只是正念的方便。 而家呼吸只不过系正念嘅方便。 那什么叫做正念？我们有说明。 乜嘢叫做正念？咁我哋有说明。 正念就是安住在你的境界，不受别的境界的干扰。 正念就系安住喺你嘅境界，唔受其他境界干扰。 不过什么是安住？一定要了解。 乜嘢系安住？ 正念跟一境心哪里又不一样？ 正念同埋一境性有乜嘢唔一样？ 正念你不是专注在，不一定是专注在一个所缘，你是了解全部，你是虽然专注在一个所缘，你对这个所缘跟全部都你领纳很清楚。 正念就係你唔一定專注一個所緣，咁但係知道全部。雖然你知道一個所緣，另立係一個所緣，咁但係你亦都知道全部。 在意境性的情况，不一定是这样。 喺一境性嘅情况唔一定係咁。 因为你的主意继续留在一个境界，不改变它的境界。 因为你嘅作意持续遗留喺一个境界嗰度，你唔改变呢个境界。 真言会随便改变它的境界，而且没有什么冲突。 正念就系会随便改变佢嘅境界，咁但系冇冲突。 所以，所有的境界变成很清楚，不是一个境界，好像一境心，所有的境界都很清楚。 咁所以所有嘅境界变成好清楚啦，唔系一境性，净系一个境界。 所有的境界就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缘起。 所有嘅境界就系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缘起。 你们有学四无量心啊？ 有学四无量心。 四无量心跟真言有什么关系？ 四无量心同正念有咩关系？ 四无量心是什么方便？ 四无量心系咩方便？ 为什么我们修四无量心？ 应该我哋修四无量心。 是我们修四无量心来了解全部跟部分是一个过程，部分是在全部，全部是在部分。 我哋修四无量心系了解一个过程，即系全部同部分系一个过程。 所以此的所言是一个众生、两个众生、三个众生、一切众生。 所以词嘅部分就系呢个所缘，佢就系一个众生、两个众生、一切众生。 是为一个众生，一切众生在；是为两个众生，一切众生在；是为一切众生，一个众生在。 思维一个众生，一切众生喺度；两个众生，一切众生喺度；一切众生，一个众生喺度。 是念出同样的道理，你是为呼吸。 四念处都系同样嘅道理，你思维呼吸。 不过你的思维呼吸离不开一切， 咁但系你嘅思维呼吸唔离开一切， 一切离不开呼吸， 一切唔离开呼吸。 这个是真言， 呢个系正念。 有真言才会有真定， 有正念先至会有正定。 真定我们有说明就是。善心得一境性， 正定我哋有说明就系善心嘅一境性。 什么是善心？什么是不善心？ 乜嘢系善心？乜嘢系不善心？ 简单的说，善心就是无贪、无嗔、无痴，这是善心。 简单咁讲就系无贪、无嗔、无痴，呢个系善心。 什么是不善心？ 乜嘢系不善心？ 有贪、有嗔。有词， 有贪嗔痴。 所以，善心是因为合理的作用，不善心是因为不合理的作用。 所以善心系因为合理嘅作用，不善心系因为不合理嘅作用。 合理的作用就是善。 合理嘅作用系乜嘢？ 我们的经验是一个过程。 我哋嘅經驗係一個過程。 過程裡面所有的法是無常。 過程入邊所有嘅法係無常。 因為所有的法是無常，所以，在無常裡面找不到常的人不可能。 因為所有嘅法係無常，咁所以喺無常入邊揾唔到常嘅樂。 因為找不到常的人，在無常的境界。那你也找不到我， 因为喺无常之中揾唔到常嘅乐，亦都揾唔到有我。 因为在印度哲学，我 叫做昌德法， 喺印度哲學，我就係叫做常嘅法。 有些印度哲学应该知道， 有學印度哲學就知道。 这个昌德法也有很多很多不同样的名称。 呢個常嘅法亦都有好多好多唔同樣嘅名稱。 灵魂、soul、 靈魂，soul。 jiva、purusha、很多很多名称。 好多唔同嘅名稱。 那现在你们是修正言，来了解这个禅的法，在我们的身心跟呼吸的经验就不同了。 而家我哋深呼吸嚟了解呢個常嘅法，永遠永恆嘅法，喺我哋呼吸嘅經驗咧就揾到啦。 那这是正念。 呢個係正念。 来了解真言，一定也要了解真言的所愿为全部。好像你们修持无量心，是无量心的所愿也是全部。 嚟了解正念，亦都要了解正念嘅所源就系全部。咁我哋学四无量心，亦都要了解我哋嘅所源系全部。 不过，是无量心的，修心的所因，就是众生。 不过四无量心去修行嘅所依就系众生。 有众生，所以有我；没有众生呢，找不到我。 有眾生，所以有我；咁無眾生咧，就揾唔到有呢個我。 所以我们有说明，如果要用四无量心成道，那就要加一个10年初的修行。 咁所以咧，我哋有説明，要用四無量心嚟成道嘅話，就要加呢個四圓柱啦。 那佛又说明，四无量心跟10年初合起来为最漂亮的境界，最漂亮的修行。特别关于慈心观，慈心观是我们有说明，悲心观、喜心观跟舍心观的所以基础。 咁佛就有説明啦，四無量心同埋四念處加埋一齊咧，就係最漂亮嘅一個修行，最漂亮嘅境界。 先有痴，再会有悲，再会有喜，再会有舍。 先有慈，之後先有悲喜捨。 这是菩萨的修行。 呢個係菩薩嘅修行。 所以，痴波罗蜜要成熟，在舍波罗蜜能够成熟，舍波罗蜜要成熟，为菩萨不可以成熟。如果慈悲没有成熟，这是菩萨的修行的了解。 慈波罗蜜有成就，咁所以悲波罗蜜有成就，咁啊喜波罗蜜成就。咁如果系为菩萨咧，如果舍波罗蜜要成就，唔可以冇慈波罗蜜嘅成就。 因为慈跟悲又变成大慈大悲，所以，开悟的时候就是开悟，跟一切众生在一起，这就是开悟，这就是菩萨道的开悟，不然就是变成罗汉而已。 咁慈同埋悲喺埋一齊咧，就變成大慈大悲啦。咁呢個係菩薩嘅開悟。咁如果唔係，就係羅漢啦。 罗汉其实也了解无二法。 羅漢其實都了解不二法。 如果他不了解无二法，他不了解般若波罗蜜，他不会变成罗汉。 咁如果佢冇了解不二法門，唔了解波若波罗蜜，咁就唔會變成羅漢。 不过从菩萨道的角度来看，他的无二法的了解不会完全。 不過從菩薩道嘅角度嚟睇咧，佢嘅不二法門嘅一個了解，唔會去到完全了解。 为什么不会完全？ 點解唔會完全咧？ 不会完全，因为他是所谓人无我，他没有彻底的所谓法无我。 唔完全了解，因為佢思維人無我，佢唔係思維法無我。 罗汉道是强调人无我，你们了解菩萨道，那就是法无我。 罗汉道系强调人无我，咁我哋学菩萨道咧就系强调法无我。 净土法门也就是法无我法门，不是人无我法门，是法无我法门。 净土法门就系法无我嘅法门，唔系人无我嘅法门。 有法无我的了解，在净土法门可以成就；没有法无我的了解，那不可能。 有法无我嘅了解，净土法门先可以成就，冇法无我就不可能成就。 那法无我就是强调什么？ 法无我强调乜嘢咧？ 法无我是强调，你的所有的经验离不开空的道理，空就是无二法，无二法就是空。 法无我就系强调所有嘅经验咧，就离唔开空嘅道理。法无我就系空啦。 那加净土法门的呢？你这个法无我空，你在哪里能够找到？那就是在心里面，心本来就是真如。 净土法门，法无我空喺边度揾到咧？就喺心入边啦，心本来就系空。 这个心的真如不是空，不是不空，它是空跟不空在一起，这个不容易了解。 心嘅真如咧，唔系空，唔系不空，系空同不空喺埋一齐，呢个唔容易了解。 那现在我们是用阿那巴那念的修行，严格的说，依照阿那巴那念经，就是靠分别智慧。 而家我哋学安波念嘅修行啦，咁安波念咧，嚴格嚟講就係靠分別嘅智慧。 你们要配合跟菩萨的修行呢，要配合跟无二法门跟法无我法门，这样才变成六妙门。 配合菩萨嘅修行就系要修呢个法无我同埋人无我咁啊，配合六妙门。 什么是六妙门的道理？ 乜嘢系六妙门嘅道理？ 六妙门的道理是你离不开真如，你不可以离开真如，真如本来在。 六妙门嘅道理就系唔离开真如啦，真如本来就喺度。 你离开真如，因为不正念。 离开真如，因为不正念。 同样的道理，你离开净土，因为不正念。 同样嘅道理，你离开净土，因为不正念。 所以念净土，念真如，那就是念佛，就是修真如法门。无二法门。 所以念净土、念佛、念正念就系念呢个净土法门啦，不二法门。 所有的分别出现在这个法门里面，在这个无二法空法门里面。 所有嘅法门都出现喺呢个不二法门入边。 这样阿那巴那念就变成菩萨的修行。 咁样呢个安波念就变成菩萨嘅修行。 不过，我们有讲四无量心。 我哋有讲四无量心。 四无量心，我们有说明四无量心的基本的所愿，就是一切众生。 四无量心基本嘅所愿就系一切众生。 我们也有说明，变成罗汉了，看不到众生，看生看法。所以，第二所愿变成一切法。 咁我哋就说明变成罗汉见到众生见到法，咁所以咧第二个所愿就系一切法。 那还有第三个所愿，般若波罗蜜。 经连续不断的提到，那就是真如所言。 咁啊，第三個所緣波若波羅蜜經成日提到嘅，就係真如嘅所緣。 真如所言就是佛陀的四无量心。 真如嘅所緣咧，就係佛陀嘅四無量心。 这个所言因为没有好的名称叫它呢，般若波罗蜜经叫它无缘所言。 咁呢個所緣咧，就叫做無緣所緣啦。 无缘的意思有两个意思。 无缘有两个意思啊。 第一，无缘就是无欲啊。 第一嘅无缘咧，就系无欲啊。 第二，无言就是没有所言， 第二就系无所缘啊。 所以没有所言，没有欲， 无所缘，无欲。 有欲有所言， 有欲就有所缘啦。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一定要了解呢个道理啊！ 本来《阿含经》里面已经有这个道理， 《阿含经》入边已经有呢个道理。 所有的法的根本就是欲， 所有法嘅 没有欲，那就没有法，因为有欲，所以出现法。 所有法嘅根本就系欲啦，冇欲就冇法啦，因为有欲所以有法。 这是很重要的道理，一定要了解。 呢个系好重要嘅道理，一定要了解。 有欲，所以有法；没有欲，那有什么？ 有欲咁啊有法啦，咁冇欲咁有啲乜嘢咧？ 不能够说什么都没有。 唔可以话乜嘢都冇。 那怎么讲？ 咁点样讲咧？ 有无缘， 有无缘。 无缘就是没有所缘。 无缘就系无所缘。 不过佛不是在没有所缘，佛是在有所缘。 不过佛唔系喺无所缘，系喺有所缘。 什么叫做所缘？ 乜嘢叫做所缘？ 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梵文，所言叫阿难本。 从语言嘅角度嚟讲咧，就有呢个字啦。 有的时候学语言很有好处。 学语言有时候会有好处。 难，这个词根叫做挂。 咁咧就冧就系叫做挂啦，将个心挂。 你能够挂你的心在任何的境界，那就那个境界就变成所缘。 你能够将你嘅心挂喺任何嘅境界咧，咁呢个就系你嘅所缘啦。 如果你没有境界，你能够挂你的心，那就是无缘所缘。 你无境界，你嘅心可以挂喺个境界，咁呢个就系无缘所缘啦。 不是没有所缘， 唔系冇所缘。 是。心没有办法挂， 系心冇办法挂。 那这个所缘，虽然没有所缘，有所缘，这个所缘叫做真如。 咁呢个所缘虽然系冇所缘，咁但系呢个所缘叫做真如。 如果你们学佛法，真如是在有世间真如，有出世真如。人如包括一切法，一切法就是有为法、无为法，无为法就是人如，有为法就是一切行。 咁如果大家学佛法，真如有世间真如同出世间真如，咁有呢、这个世间嘅真如就系一切嘅行啦啊。 那佛教的第一道理来解脱全部。先要了解全部。 佛法嘅道理，第一个道理就系了解全部，就要解决全部。 要了解全部为一个过程。 了解全部为一个过程。 这样才能够理义全部。 咁样先可以律义全部。 这样才能够放下全部。 咁有律义先可以放下全部。 你能够理义全部，放下全部，那你才能够解脱全部。那你就变成佛了。 你有呢个律仪全部放下全部，咁就解决全部，咁变成佛。 不管你是学什么法门，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唔理大家学咩法门咧，咁一定要了解呢个道理。 先了解全部，再了解全部为一个过程。 先了解全部，然后了解全部为一个过程。 过程就是无常， 过程就系无常， 无常就是苦， 无常就系苦， 苦就是无我。 苦就系无我。 因为你了解这个道理，你能够理， 因为了解呢个道理，所以能够律仪， 你能够理，再能够放下， 有律仪就能够放下， 你能够放下，你能够解脱。 你能够放下就能够解决。 你能够解脱，那你就自在。 你能够解决这些自在。 自在不是说你是在别的地方，自在就是你是在这里。 解决唔系话你喺其他嘅地方，解决就系自在就系喺呢度啦。 没有地方去， 冇地方去。 除了你的现在的经验以外，没有地方去。 除咗你当下现在嘅经验咧，冇其他地方去。 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的现在的经验，所以我们要去什么地方也不知道。 因为我哋唔了解我哋而家嘅经验咧，咁所以我哋要去揾其他地方。 所以，你要什么？所以你就需要法。 因为你有呢个欲望咧，想渴求要啲乜嘢咧，咁所以其实你需要嘅法。 佛不要什么，所以他不需要法。 佛就冇呢个渴求咧，咁佢唔需要法。 所以他能够说明法，就是来度这个苦的轮回的大江。你有度这个轮回的大江，你就什么都不需要。 咁佛有说明法就系用嚟渡呢个轮回嘅大江啊！你渡咗呢个彼岸，你就唔需要呢个法。 你什么都不需要，那你还是住在这里，你没有别的地方去。 你乜嘢都唔需要，咁但系仍然都系住喺呢度啊！你冇其他地方去。 此岸是来了解彼岸，彼岸是来了解此岸。 此岸系用嚟了解彼岸啊，彼岸就系用嚟了解此岸。 那中间有这个过程，我们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自己。 咁中间嗰个过程咧，就系用嚟了解我哋自己啦。 每个众生有他的流，这个流就是我们自己。 众 生 每个众生有自己嘅嗰个流动啊，嗰个大海江河嗰个流动，咁嗰个流就系代表我哋自己啦。 因为你了解你是这个流，所以你了解自己。 你了解你系呢个流动，咁你就了解你自己啦。 那阿那般就是方便来了解你自己，就是这个流。 咁安波涅咧就系一个方便嚟了解你自己系呢一种流动。 呼吸改变，是因为所缘改变跟能源改变。 呼吸改变咧就系因为你嘅所缘同埋能源改变。 那你如果你有真言，你就了解这个过程。 如果你有正念咧，你就了解成个过程。 你了解这个过程，那你了解无我。 你了解呢个过程咧，就明白无我。 那怎么入这个法门？ 咁点样入呢个法门咧？ 那先对你的所缘用真言。 先用正念咧去面对你嘅所缘。 刚才我们有说明真言的意思，就是严苛的说，意念。 头先我哋有说明啊，正念咧，佢嘅过程严格嚟讲就系忆念。 所以你练习不断的念你的如是如是的过去，这是阿那般的念。 咁所以你连续不断咁样去念你嘅呼吸嘅过程，呢个就系安波念。 不过你念用用智慧。 但系你系用智慧去念。 什么智慧？ 乜嘢智慧？ 这个如是如是的过程的所以就是身跟心。 入出息嘅过程嘅所依就系身同心。 身有变化，呼吸也有变化。 身体有变化，个呼吸亦都会变化。 我们 去爬山，那一定你们可以感到，呼吸会改变，对不对？ 大家去爬山，一定会感觉到呼吸会改变，系咪咧？ 如果跑得快啊， 如果爬得快， 呼吸也会改变。 呼吸亦都会改变。 如果执着这个呼吸啊， 如果执着呢个呼吸， 三只老虎跑得快，一直没有尾巴，很奇怪。你怎么反？ 三只老虎跑得快，一只冇尾巴，好奇怪。 为什么 点 奇 解？ 怪？ 点解奇怪？ 因为没有正念。 因为冇正念。 跑得快还是要用正念。 跑得快都要用正念。 那虽然跑得快，那还是呼吸会顺。 咁虽然跑得快，用正念咧，呼吸都系会顺。 心同样的道理。 心同样嘅道理。 我们的心，因为以前的习惯，就是猴子心。 我哋嘅心，因为以前嘅习惯咧，就系猴子嘅心。 身体跑得快，不过真的老虎就是心。 身体跑得快，咁但系真嘅老虎咧，就系个心。 这个心很厉害的老虎， 呢个心系好犀利嘅老虎， 都要抓。 乜嘢都要捉。 所以因为都要抓，所以真奇怪。 因为乜嘢都要捉，咁就好奇怪。 抓一个再要抓，第二个再要抓，第三个，所以很矛盾，很冲突，很奇怪的。 捉一个，捉两个，捉三个，咁就所有嘢都矛盾啦，咁就奇奇怪怪。 了解这个心很奇怪的，也就是正念。 了解呢个心奇奇怪怪，咁呢个亦都系正念。 没有正念，那就不了解这个心很奇怪的。 冇正念，咁就唔了解呢个心奇奇怪怪。 不了解这个心很奇怪的，那无法放下。 唔了解呢个心系奇奇怪怪，咁就无法放下。 所以，心很奇怪的，不是不好。 所以心好奇奇怪怪，唔系唔好。 不好就是，虽然心奇怪的，我们没有正念了解它是奇怪的，只是真奇怪。 唔好嘅就系个心奇奇怪怪，但我哋冇正念去了解佢系奇奇怪怪，咁呢个先系真奇怪。 所以，所有的心的毛病就是从这个真奇怪的，虽然怪的，不了解真怪的。 咁所以所有心嘅毛病咧，就系从呢个真嘅奇奇怪怪啦。咁虽然咧，佢系奇奇怪怪咁，但系唔了解。 所以，学阿那般若念就是了解真怪的法门。 咁所以学呢个安波念咧，就系了解自己系真正系怪嘅一个法门。 你放心在呼吸上面，不过他心不听话。 你放个心喺个呼吸上面，咁但系个呼吸唔听话。 为什么他不听话？ 但系佢唔，点解佢唔听话咧？ 因为以前的习惯， 因为以前嘅习惯。 心不听话，就是因为以前的习惯。 心唔听话，因为以前嘅习惯。 那什么是罗汉的情况？ 乜嘢系罗汉嘅情况？ 什么是佛的情况？ 乜嘢系佛嘅情况？ 心听话。 心冇听话。 为什么心听话？ 点解话心听话？ 因为刚才我们有说明。有乐，有仁，有见，有内观，所以心定化。 首先，我哋有说明啦，因为有忍、有见、有乐、有内观，咁所以个心就听话。 这是智慧。 呢个系智慧。 所以 学佛就是，转移从我们的小小有执着的分别心到智慧。 咁所以学佛就系转移啊，由我哋少少有执着嘅分别心咧，去到智慧。 如果我们的心的所依是智慧呢，我们就是佛。 如果我哋心嘅所依系智慧咧，咁我哋就系佛。 如果我们的心的所依是我们的小小靠意念的心呢，我们就不是佛。 咁如果我哋心嘅所依系我哋少少靠意念嘅心，咁我哋就唔系佛啦。 先一定要了解为什么我们不是佛，再可以了解怎么变成佛。 先要了解点解我哋唔系佛，咁先就可以了解点样变成佛。 如果我们不了解为什么我们不是佛呢？我们怎么变成佛？ 如果我哋唔了解我哋点解唔系佛，咁点样变成佛咧？ 那不管你是用什么法门，净土法门也是净土法门。如果你真的修，它让你了解为什么你不是佛。 咁另外，令我哋系修啲乜嘢法门咧？咁净土法门就令我哋了解，啊，嗰个法门就令我哋了解点解我哋唔系佛。 我们不是佛，因为里面外面不平等， 我哋唔系佛，因为内外唔平等。 所以我们念平等来了解不平等。 所以我哋念呢个平等嚟去了解不平等。 我们了解不平等，才能够了解平等。 我哋了解不平等，先可以了解平等。 你不能够超越不平等，了解平等，这是不可能的。 我哋唔可以超越呢个不平等嚟去了解平等，呢个系唔可能嘅。 因为我们的境界就是缘起，缘起就是有 A，所以有 B，有 B，所以有 C，有 C，所以有很多法在一起。 因为我哋嘅经验就系缘起啦，有 A 先有 B，有 B 先有 C，咁所有法嘅就系喺埋一齐， 无量无量法都在一起， 无量嘅法都系喺埋一齐。 无量与无量法如果有矛盾，那就是我们的轮回。 无量无量嘅法，如果有矛盾，咁呢个系我哋嘅轮回。 如果不是矛盾，是内平等、外平等，那就是佛。 如果唔系矛盾，系内平等、外平等，咁呢个就系佛。 那现在你们要入任何的法门，所以第一要了解这个法门，要了解这个法门的好处，这样才能够用智慧、用心修这个法门。 咁我哋第一要入呢个法门啦，咁就要了解呢个法门嘅好处，咁了解呢个法门嘅好处，先可以用智慧、用定去修呢个法门。 所以，佛是说明中道靠正见、正思维，有正见、正思维，才会有中道。 但系说明咧，中道就系靠正见正思维啦，有正见正思维有中道。 中道就是一切法，一切平等平等。 中道就系一切法喺埋一齐，平平等等。 所以这样，结学、定学、回学出现在一起，不然他们不会出现在一起。 咁所以咧，界定位咧就要喺埋一齐啦。咁如果唔系咧，佢哋就唔会喺埋一齐嘅。 所以里面外面，结学、定学、回学在一起，里面外面平等。如果不在一起呢，不平等。 咁界定位咧喺埋一齐，内外咧就平等啦。如果唔喺埋一齐咧，咁内外唔平等。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这样你才能够了解净土法门。 咁啊，一定要了解呢个道理，先至可以了解净土法门。 净土平等就是因为结、定跟回出现在一起，你 平等。 怎么说明都是同样的道理。 平等係因為界定位喺埋一齊，點樣説明咧？都係呢個道理噶啦。 那现在， 你是用阿那巴那念来了解这个道 理。咁而家大家系用安波念嚟了解呢个道理。 那第一步就是，念你的所言用真言，真言包括在里面必带。 咁第一步就系念你嘅所言用正念啊，咁就系包括喺入边啊，你有正念。 虽然你专注，呼吸为你的所言， 所以你专注呼吸为所言， 你还是能够感到你的身跟心，你的手都可以感到很清楚，而不受散乱。 咁但系你咧，同时可以睇到你身心咧好清楚，咁但系咧唔会散乱。 这是随观， 呢个系随观。 这是清净的智慧， 呢个系清净嘅智慧。 所以不要先不要说明太多，要做自己的经验。 咁所以最好一开始唔好说明太多，咁要成为自己嘅经验去做。 你能够留在如是如是的过程，不受别的所言的干扰，联系不断的你的呼吸，看一看你能够做不能够做，能够做有什么因缘，不能够做有什么因缘，一定要了解。 咁你留喺呢个入出息嘅一个过程咧，唔受其他嘅干扰，咁你就睇下自己能唔能够做啦。能够做咧系啲乜嘢因缘，唔能够做咧亦系啲乜嘢因缘。 你能够了解能够做的因缘，就是真知；你不能够了解，不真缘的因缘，那就没有真缘。 咁你能够了解点解做唔到嘅因缘咧，就系正知啦。你唔能够了解咧，就系冇呢个正念正知啦。 因为真知只能够出现，如果有真念，如果没有真念，没有真知。 因为正知啊可以出现，因为正念啦，冇正念就冇正知。 有真知，那就烦恼，不会继续；没有真知，那烦恼就继续。 有正知咧，烦恼就唔会继续啦；冇正知，烦恼就会继续。 就是正知是在这个过程，就是来处理烦恼。 正知咧喺呢个过程就用嚟处理烦恼嘅。 你没有办法修正知，如果你没有正念。 你冇办法修正知，如果你冇正念。 要自己看得很清楚。 要自己去睇好清楚。 这样在修行会有进步。如果自己看不到很清楚，那修行没有，不会有进步。 自己睇好清楚咧，咁个修行先至会进步。如果睇唔到好清楚，咁就唔会进步。 所以，其实方法是非常简单。 其实方法非常简单。 我们很复杂。 我哋人好复杂， 观呼吸是最简单的事情， 观呼吸系最简单嘅事情。 不过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很复杂。 但我哋做唔到，因为我哋好复杂。 为什么我们很复杂？ 点解我哋好复杂？ 因为我们是靠我们的意念，不是靠事实。 因为我哋系靠我哋嘅意念，唔系靠事实。 在我们的意念里面。将所有的烦恼 在我们的意念里面就含藏住所有烦恼， 在我们的意念里面将所有的习气， 那我们的意念里面都含藏住所有杂气， 所有的习惯， 所有习惯， 所有的看法， 所有的看法， 所有的意见， 所有的意见。 不过你现在只要观呼吸，没有什么意见，没有什么看法，没有什么决定。 咁但系而家你只需要睇你嘅呼吸，冇呢个睇法，冇呢个意见，冇咩决定。 为什么你一直要决定？你一直要把握？你一直要控制？因为你心里面很复杂，这个复杂就是你的意念。 咁點解你一定要決定，一定要把握，一定要控制？咁其實因為你嘅心係好複雜，呢個係因為你嘅意念啊。 这个意念就是你的故事，每个人有他的故事。 呢個意念係因為你嘅故仔，你嘅故事，每個人有自己嘅故事。 我们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意念。 我哋嘅故事就我哋嘅意念啊。 不过我们一直要了解我们的经验，靠我们的故事，我们不要了解我们的经验，靠事实。 咁我哋一定要去，一直要了解我哋嘅经验，靠我哋嘅故事。我哋唔要了解我哋嘅经验，靠事实。 所以我们看事实，用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自己的故事的眼睛，没有别的法。 咁所以我哋睇呢个故事咧，就系用呢个意念，用呢、我哋嘅妄想嘅眼睛。 因为我们是用这个眼睛，所以我们的智慧眼睛的功能不明显。 咁因为我哋系用呢个眼睛啦，咁我哋智慧嘅眼睛嘅功能咧就唔明显啦。 在佛教里面，智慧的眼睛也叫法眼睛。 喺佛教入边，智慧嘅眼亦都系叫做法嘅眼睛。 法眼睛，什么是真的法眼睛？ 乜嘢系真正嘅法眼呢？ 在佛教里面，法眼睛就是真如。你们是学菩萨道。 喺佛教入边咧，法眼就系真如啦。大家学菩萨道。 看呼吸，不要想什么，不需要想什么，不需要做什么。 睇呼吸，唔需要谂啲乜嘢，唔需要去做啲乜嘢。 只是用稳定的身体的姿势。 净系用稳定嘅身体嘅姿势。 如果不用稳定的身体的姿势，很容易昏沉。 如果唔用稳定身体嘅姿势，好容易昏沉。 所有的障碍在佛教里面，在修直观的过程，可以归纳为五盖。我们已经有说明。 所有佛教嘅修行嘅障碍嘅过程嘅障碍，就系可以归纳为五盖。咁我哋已经有说明啦。 因为有五盖，所以心有昏沉还是调举？ 因为有五盖，咁所以心咧有昏沉调举。 昏沉就是心没有力量，心模糊，所以不明显，这是昏沉。 昏沉就是心无力量，心模糊，所缘不明显，咁呢个系昏沉。 就是心沉默的情况。 心沉默的情况。 以前释地论叫这个情况内生乱。 咁而家释地论就讲呢个情况系内生乱啦。 调节就是多分外生乱。 调举咧就系外生乱。 怎么外生乱？ 点样外生乱咧？ 因为有欲贪欲。 因为有贪欲。 外生乱。 有贪欲就外生乱。 我们不喜欢什么境界，不要什么境界，也是外生乱。 我哋唔喜欢乜嘢境界，咁我哋唔要乜嘢境界，都系外生乱。 我们的心有不安也是外生乱。 我哋嘅心有不安，亦都系外生乱。 一定要了解。 一定要了解。 不安的情况就是调节。 不安嘅情况就系调举。 调节是因为我们有贪欲还是嗔恨？不是贪欲嗔恨，就是倾向执着，可以的。拒绝不可以的，这是单一字。 调举就因为我哋有贪欲或者嗔恨啦，拒绝不可以嘅，执着可以。 因为我们有这个倾向，我们不能够忍。 因为我哋有呢个倾向，咁所以我哋不能够忍。 因为不能够忍，我们不能够感到修行的快乐，一定要了解。 因为唔能够忍，咁所以我哋睇唔到修行嘅快乐。 所以刚才我们有说明，忍、乐、见、观是在一起。 咁所以我哋頭先有説明啦，忍、樂、見同埋內觀咧係喺埋一齊。 所以先有忍才能夠斷煩惱，如果沒有忍，無法斷煩惱。 咁所以先有忍，咁就可以斷煩惱；冇忍就冇辦法斷煩惱。 誰斷煩惱？ 邊個斷煩惱？ 就是真知斷煩惱。 就係正知去斷煩惱。 因為有真知，所以你能夠對治煩惱。 因為有正知，所以能夠對治煩惱。 来能够对治烦恼，你要了解什么烦恼，有什么因缘。 能够对治烦恼，那我们要了解烦恼有什么因缘。 烦恼是缘起。 烦恼就是缘起。 没有烦恼也是缘起。 没有烦恼也是缘起。 一定要了解烦恼的缘起，没有烦恼的缘起。 一定要了解烦恼的缘起和没有烦恼的缘起。 不过第一步就是学正念。 不过第一步就是学正念。 正念，你人云留在你的所缘。 正念就是你人云留在你的所缘。 所以这个不是很容易。 所以这个不是很容易。 你要学长的时间， 要学长的时间。 不管你是用净土，还是你是用阿那般同样的道理。 你是学净土或者安波连同样的道理。 你要人云留在你的境界。 你要人云留在你的境界。 不让你的心分神，不让你的心调剂。 不令你的心分神或者调举。 了解分神调剂。是有他的因缘。 了解分沉调举是有他的因缘。 因为你有真缘，你可以看到那些因缘，所以真知能够用适合的法来处理所有的烦恼。 因为你有正念，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些因缘，所以正知就是用适合的法来处理所有的烦恼。 所以真缘是不是在压迫烦恼？ 正念不是压迫烦恼， 就是在了解烦恼， 是用来了解烦恼。 烦恼会让我们的心有冲突，有矛盾。 烦恼令到我们的心冲突矛盾。 如果你有随观， 如果你有随观， 就是清净的智慧， 就是清净的智慧， 那你就知道， 咁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烦恼出现， 知道佢哋嘅出现， 烦恼出现你就不随烦恼， 烦恼出现你就唔随烦恼， 所以烦恼就不留。 所以烦恼就不留了。 如果没有正念，那就烦恼留。 如果没有正念，那烦恼就会留。 为什么你会知道烦恼留？ 那你怎样会知道烦恼留呢？ 因为没有静安。 因为没有兴安。 不会放松。 不会放松。 所缘不明显。 所缘明显。 所以一直在沉默还是调剂的过程， 所以一直咧就喺沉默或者调举嘅过程。 你要了解这个过程， 所以你要了解呢个过程， 不是压迫，不过了解， 唔系压迫，但系了解。 了解就是用正念，了解的条件就是用正念。 了解的条件呢，就是用这个正念了。 你不决定什么，你就是随观。 你不决定任何东西，只不过是随观。 这样你拉开你的心，你不是观，闭塞你的心。 这样你会拉开你的心，而不是封闭，闭塞你的心。 你拉开你的心，那你不需要决定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你只是随观， 你拉开你个心，你就唔需要决定一定系要点样样啦。咁你只不过系随观。 烦恼出现就是事实，没有烦恼也是事实。 烦恼出现，咁呢个系事实。咁冇烦恼亦都系事实。 这是随观，这是真如。 呢个系随观，呢个系正念。 所以这样真言变成无我法门。 咁样嘅话，正念就变成无我法门。 道理很简单，不过要练习，练习，练习，练习，练习，练习，练习。 道理好简单，不过系要多练习。 佛有这样学， 佛有咁样去学， 他的弟子也有这样学。 弟子都系咁样学。 不管是菩萨，不管是罗汉，大家学佛就要这样学。 你系菩萨或者罗汉，大家学佛都要咁样学。 OK，那现在我们坐多久？ 咁而家我哋坐几耐？ 45分钟，这样再能够讲一些，再坐45分钟，好不好？ 咁啊，坐45分钟，讲少少，咁啊再坐。 再讲，休。 咁啊，再讲少少。 那今天到这就可以学那么多，下个星期我们继续学。重要是自己的经验，自己练习。 咁啊，重要就系自己经验啦，自己去练习啦。 还讲了一个一般的道理。 咁啊，再讲一般嘅道理。 什么是随观？什么是定的条件？ 乜嘢系随观？乜嘢系定嘅条件？ 佛教里面还是瑜伽里面叫做身力啊？ 佛教入边或者瑜伽， 伽呀，伽呀， 身力， 伽， 身力。 你要让心内转。 你要令到个心内转。 虽然你听外面的声音， 虽然你听外面的声音， 你的心不随外面的声音， 你的心咧唔随外面嘅声音嘅。 虽然你可以看这里有谁，你不叫他是喧哗还是什么，不过你还是知道很清楚。 虽然你见到呢度有人，咁但系你唔会去叫佢，咁你但系知道好清楚。 你会，感到膝盖不舒服、肩膀不舒服、哪里不舒服，你知道很清楚。不过你不是，马上反应。 咁你见到好多地方身体地方唔舒服，咁你见到好清楚，咁但系唔会马上去反应。 如果你马上反应，那你就不是随观。 你马上去反应，咁呢个就唔系随观。 你不反应，那很可能那些不舒服的感觉，就一段时间以后就不见。 你唔做反应，咁嗰啲唔舒服嘅感觉，好可能啊，就一段时间之后就唔会出现。 如果他们继续，那你就很小心的改变你的身体的姿势，不会受干扰。 如果他们出现，那你就很小心地去改变你的姿势，那不会受干扰。 那这样可以越来越深入随观的法门。 这样就可以越来越深入随观的法门。 随观的法门就是佛教的法门。 随观的法门就是佛教的法门。 那有身理才会有心理。 有心理才会有心理。 心理就是禅。 心理就是禅。 你的心仍然留在你所注意的境界。 你的心任运留在你所注意的境界。 所有的其他的境界不会影响。 所有其他的境界不会影响。 那这是禅。 那这个是禅。 试试看，然后我们慢慢可以讲一些基本的为入禅定我们所需要的知识。 咁就慢慢學，咁我哋之後可以講啲基本入禅定嘅知識。 不管是什么禅定，有分别禅定、无分别禅定，道理还是一样。 无论系咩禅定，有分别同冇分别嘅禅定，道理都系一样。 要人因而留在你的境界。 要人云留喺你嘅境界。 这不是容易，需要练习。 呢个唔系容易，需要练习。 OK， 慢慢慢行，慢慢行。 慢慢行。 还有这个生理的方便，就是身体的姿势稳定。 生理的方便呢，就是身体的姿势要稳定啊。 这也是蛮重要的。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这个也是一种学的过程。 呢个亦都系一种学嘅过程。 身体的姿势要稳定。 身体姿势要稳定。 同时也要舒服。 同时都要舒服。 所以不要勉强，马上上班还是，重要是稳定的舒服，两个在一起。 咁所以唔好勉强，马上要上班，咁啊，但系重要就系要舒服。 OK， 那45分钟啊，到2:45。 好，咁啊，45分钟。 四公休时间。OK。